是明日太阳西下，倦鸟已归时，你将已经踏上旧世纪归途。人生难得在此寻觅相知的伴侣，生命终究难舍蓝蓝的白云。 要荒芜，我们的爱

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到，青青河边草，绵绵到海角，海角路不尽相思情未了。青青河边草，悠悠天不老，野火烧不尽呀，寒风你吹不倒。青青河边草，绵绵到海角，海角路不尽相思情未了。天不老，烈火烧不尽呀，寒风你吹不倒。青青河边草，绵绵到海角，海角路不尽相思情未了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我不要这样过，让我一次